拒绝玻璃心，换上一颗坚强的钢铁心，笑对发生的一切，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吧。嗨，我是信，现在是早上9点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呼和浩特99.1，太原89.3，福州92.6，杭州103.2，广州87.4，上海107.7。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魏岩，来关注一组文娱资讯。2017年第59届的格莱美音乐奖的颁奖仪式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举行。在今年的提名名单当中，已经获得过20座格莱美奖杯的 Beyonce 还将参与到9个奖项的争夺。加拿大说唱音乐人 Drake 近日透露，他最新合作唱片 More Life 最快将会在2个星期之内制作完成。近日，由韩寒执导、邓超、彭于晏和赵丽颖等出演的电影《乘风破浪》发布了情人节特辑 MV《一方天地》。歌曲《一方天地》是由影片当中饰演萝莉的张本煜来演唱，韩寒作词。由古天乐投拍的科幻电影《明日战记》昨天在深圳开机。本片主演除了由古天乐与刘青云之外，还将会包括万国鹏、胡梓潼等青年演员。而都市爱情喜剧《合约男女》将于明天正式上映。本片是由郑秀文和张孝全出演，讲述了保险公司的 CEO 与快递员之间的爱情故事。青春励志喜剧电影《老师别闹》日前宣布将于4月中旬正式上映。本片是由贺军翔和江若琳领衔主演，讲述了一名中学教师因为梦见自己获得国际最佳导演而立下誓言，要拍摄一部国际水准大片的青春追梦故事。英国电影学院将于这个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正式颁布影片《爱乐之城》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在内5项大奖。卡西·阿弗莱克凭借着影片《海边的曼彻斯特》获得了最佳男主角。由环球影业出品的翻拍版《八面煞星》近日公布，科恩兄弟也将加盟影片的编剧团队，影片将于明年的8月10号与观众正式见面。国际戏剧大师列夫·朵金下个月将带着剧团来华演出。3月4号和5号，他的史诗戏剧《兄弟姐妹》将作为第7届林兆华国际戏剧邀请展的揭幕剧，在天津大剧院上演。北京时间昨天，也就是12号，作家刘震云获得了摩洛哥文化部所颁发的国家文化最高荣誉奖，而根据了解，这也是我国作家第一次获得这样的奖项。心心相惜，恩友重报，精华珍藏齐白石，沉思曾联展正在北京的保利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共呈现有70多件的作品，包括了齐白石作品、水族图和琵琶等等。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次由小鹿编辑魏野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关爱母婴健康补钙专家美国迪巧邀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北京晴，10到0下4度，天津晴，9到0度，上海晴，13到4度，重庆阴转小雨，13到6度，哈尔滨晴，0下5度到0下17度，长春晴，0下4度到0下16度，沈阳晴，0到0下15度，济南晴，13到1度，南京晴转多云，15到2度，杭州晴，15到3度。PM2.5 的指数，北京114，天津272，上海54，重庆47。北京晴，10到0下4度，PM2.5的指数是114。

OK， 今天是2月13号，礼拜一，各位早安，现在是早上的9:10，欢迎来到 Music Radio 自在音乐，我是魏野，在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点到12点，你都能够在 Music Radio 然后来听到这个声音和这个节奏。在我的这个听众的粉丝群当中呢，好多人都说今天已经是正式开课然后返校上课的日子了，所以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其中忙碌的一员，或者说早就已经开始工作，投入到新的一年的这个非常忙碌的状态当中。你知道其实歌手也是一样，或者说艺人也是一样，有一些歌手呢就是除了他的工作之外其他事情他什么都不感兴趣，每天都在写歌唱歌创作，而有一挂的歌手呢，他们就是在最近几年你会发现除了唱歌之外他什么都爱做。比如说今天开场我们听到两位都是我很喜欢的歌手，方大同和萧亚轩。 Maybe true love is smarter. Baby girl, I don't wanna be apart. Speak your mind and your thoughts and reveal your heart. I wanna know what you think, what you want. If you want what I want, cause I think I want you back, girl. 在我心里的声音是不是无病呻吟，想到热情曾经不冷静也不呻吟，有些感觉没来对就像杯白开水，吃少了虚伪可是也少了点趣味，不断变化要向前吧，停下，或许回到过去，不要沉默，做些什么。 没错，就是这样。刚才想了一下，这几年你会发现萧亚轩呢，他在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忙着做老板赚钱啊，比如说谈恋爱啊，唱歌的这个频率真的是越来越低。而现在这位方大同呢，丝毫没有停下来他的脚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每天24小时除了睡觉以外，全部的状态都是音乐，音乐，音乐。这首歌听到方大同叫做《I Want You Back》。 大家好，我们是 BBM， 祝我们万岁耶！ Together forever. 好，我们是 BBF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 这里有动听的音乐，这里有音乐背后的故事，这里有想对你说的话，这里是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这里有我。大家好，我是郭顶。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 欢迎回来，自在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如果你喜欢弹吉他的话，你会把它奉若神明，他是 Eric Clapton。 吉他之神 Eric Clapton 的这首歌叫做 Call Me The Breeze。 那马上来听到的这一位呢，哎呀，最近他很忙，他就是魏晨晨晨。最近他的新专辑呢已经在年前放出了三首新歌，而相信第四首很快就会来。而据他自己介绍说，他的演唱会目前也在筹备当中。那马上来听到的就是他这首保持初心不变的新歌，名字叫做不变。 熟悉的暖永远都翻不开，与迷恋大海凝望的蓝永不靠岸，任时过荏苒，心跳的声落在耳畔，是谁的眼泪将回忆扩散后融入身体，紧紧闭上眼睛和全世界平行。我都没变，要付出多少才会 会坦然接受文字和成全人擦过多少肩人来人往消失不见远在时间尽头我也会守在你的身后 魏晨的这首歌叫做不变听节目的时候呢也欢迎你来跟我保持互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一下中文魏也加上英文 I 就可以找到我当然在每一周呢我们都会送出几首由大家来希望听到和点播的歌曲比如说刚才听到这首魏晨最近这个点播率真的非常的高那这个 Vanessa 他说呢希望自己能带着坚定和执着然后对每件热爱的事物全力以赴和有趣的人在一起不求满载而归只求充实和快乐那刚才这一首来自魏晨的不变就送给到他好了张靓颖的歌一定要幸福 一切都是天赋像贴身的地图说好不盲目说好不认输没有祝福就给自己祝福没有礼物就把自己当礼物一切都会结束像走过的夜路曾让人想哭总叫人无助还不清楚就让自己想清楚还是想哭就让自己大声地哭一定要幸福你吃过太多苦曾绕过太

喝下啤酒，已忘了好吗？晴朗也有滂沱的时候，撑一座伞。 捉弄，无可奈何。

Now I think I know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Miss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倾听我的梦。 我是熊同学，我们的梦在小时候是万花筒一样的。记得有小伙伴想成为科学家，有的想成为航海家，有的想成为航天员。而我的梦不太爱说出来，只是暗自想想就会开心很久。我想成为一个有趣的人。当然了，这是后来我才渐渐明朗起来的我的梦。时间会给我们答案，而我已经成为了一个有趣的人吗？好像还在路上。生活常常矫情，你要的越少反倒觉得收获越多。这不是我说的，这是 Kara 和 David 教我的。 Kara 和 David 是一对美国夫妇。我想成为一个有趣的人的梦想是在认识他们之后才明朗起来。1998年在山东国际英语语言村里，我认识了这两位老师。当时他们已经是六七十岁了。在语言村里，我不是个交友目的强烈、交流欲旺盛的学生，我的那颗热爱英语学习的心就只能悄悄地冒着自己的泡泡。本来以为不会被发现，直到隔壁教室的 Kara 和 David 站在我的面前，一句 Let's shopping， 我的心就被眼前的胡萝卜色卷发的 Kara 和嘻嘻哈哈大肚腩的 David 彻底释放出来。这两个亲和力爆棚的老人家用他们温和的心设计了一场我和他们的全英文互动购物之旅。整个过程我都沉浸其中，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发现他们身上的有趣，获得前所未有的体验。生活很美好，交流真有趣，说话原来是一件那么好玩的事情。竟然也就忘了这是英语语言村学习的一部分，也竟然忘了我和两位老人家是怎么亲近起来的。 Kara 和 David 回到美国之后，我们有相当一段时间的书信交流。那一次 shopping 的战利品也连同他们分享给家人时候的画面定格在了彩色相片上，都寄给了我。那是一个时间节点，从那个时候起，我的梦有了形状。我想成为一个有趣的人。我是熊同学。 你说你不会在意，那为何用尽力气，用那些冷言冷语当你面子的武器？你说如果要分离，希望过程很和平，把冷嘲当作冷静，我提都懒得再提。沉默不代表不懂，看看你变得多丑陋，你想伤害我，我不会闪躲，死了心的人不会有伤口，你想伤起的 伤口，你想伤害我，我不会还手，已经放弃的人又不会疼，你以为你已经看透我，但已经看透的人只有我。 我是吴秀波，我是安居客。 买房大平台更安心，安心挑好房，我上安居客。房源多，房源好，平台大，无论新房二手房，安心挑好房，当然安居客。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第十名，慕斯者乐队回忆角落。第九名，信唱不完的副歌。 为你唱过 第八名，张志成，我爱的人不爱我。 我爱的人不。 第七名，郑秀文，理智与感情。 你的出现那么突然，就在这个。 第六名，徐佳莹，是日救星。 你本来就不在。 第五名，吴克群，孤独是会上瘾的。 孤独是会上瘾。 第四名，派伟俊，敌人是谁。 敌人是谁。 第三名，费玉清，嘿嘿嘿。 我送你离开，你别来。 第二名，831任贤齐，五月天，阿信，干了干了。 干杯啦，干杯啦。 第一名，辛晓琪， My Dear You。 参与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票选活动，搜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PP 下载并注册，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参与投票。每周 Music Radio 会抽出五位幸运听众，送给你最精美的礼品。每晚七点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在前几年的时间呢，我都非常乐于向喜欢 R&B 的朋友然后来推荐这一位的声音。非常高兴的是在2016年，他的第一张这个在大陆地区发行的实体专辑终于跟大家见面了。他的名字叫做陈零九。 你用你牵过他的手擦去我眼中的泪，别用你吻过他的嘴对着我说抱歉，是我太不成熟，他能给的比我多，你又何必哽咽，又何必狼狈，就用你牵过他的手抹去我心中的悔，就用你吻过他的嘴对着爱说再见，就请你往前走，带着他别回头，就算满地都是我的心碎，也求你不要走。 回忆越离别痕迹留。 水，对着我说抱歉，是我太不成熟。 这个来自陈零九的歌，这首歌叫做你他我，在2016年呢，他在大陆发行的实体专辑叫做 Nine， 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他是一个新人，他曾经发行过他的首张创作专辑，就是非常好听的一张专辑。而在2012年的时候呢，当时在这个台湾地区的专辑销量榜之上，他来到了第七名的位置。你知道当年排在他身后的还有谁吗？那个时候有梁静茹的《爱久见人心》这张专辑，韦礼安的《有人在等》，杨丞琳的《想幸福的人》。他就是用左手来弹吉他，然后唱歌，用周杰伦、周董的方式在发音的陈零九。9:55，这里是 Music Radio 自在音乐，我是魏野。在本小时的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苏运莹的《赋》，不要走开，我们十点见。 是大鹏，这次特别荣幸能够给《欢乐好声音》当中的岳伯乐配音，我自己很享受这样的过程。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角色，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去支持《欢乐好声音》，就在2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随意翻着日历，在不经意间看到2月14， 你知道它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转角处会不会突然遇到某个怦然心动？ 手机上会不会突然看到某个久未联络？ 或者干脆在白日梦里幻想着许多天马行空？ Music Radio 来自星星的情歌， 活力女团、帅气男团，粉色泡泡飘满天空。 Music Radio 甜蜜音乐盒， 动听旋律，动人词句，分分钟唱进心坎里。 2月6号到2月14号， 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听音乐，说情话。 上午10点，跟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音乐旅程吧。无论在哪里，有音乐心自在。嗨，我是郁可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90.0， 大连107.8，石家庄105.1，长春94.3，拉萨96.1，深圳101.2。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魏野，来关注新闻。由袁姗姗、岳云鹏和孙坚领衔主演的电影《风月俏佳人》明天将会在全国上映。昨天影片的首映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岳云鹏也在现场分享了自己首次担当男主角的感受。我们来听音乐之声记者一心发回的报道。 电影中，岳云鹏饰演一位护工，通过全方位的追求攻势，从孙坚饰演的帅气男演员手中成功撬走了袁姗姗饰演的女设计师。 你知道他在里面他要撬走一个子墨，他要费尽了多少的心思，他有多少的人帮助他做一件事情。 我就用尽了一些方法，我喜欢他嘛，我就去追他，花了点钱，雇了点人，最后就成了。 虽然此前已经参演过多部影视作品，但出演男主角这还是头一回，因此岳云鹏也坦言十分忐忑。 首先我岁数不大，30多岁，就是挑梁主演，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号召力呀，我也不知道粉丝能不能够接受，最主要的就是之后还能不能接活，能不能再接男一的活，能不能再接演偶像剧啊这那的。虽然我想多了，但是我总不能不想吧，所以说比较忐忑。 那么从相声演员转变到爱情喜剧片的男主角，岳云鹏如何评价自己这次的表现呢？ 在台上说相声得让最后一排观众都能够看得见我的表情，我会很夸张，可是电影不是，电影每一个镜头都是观众的眼睛，所以说一定要收。 那给自己打多少分呢？ 60-70分吧，我觉得及格了，因为我还是说实话比较用心的。 除了岳云鹏的男主角首秀，电影中的追爱宝典也是一大看点。孙坚， 我演一个明星，但是都输给了他，他用了很多，当然他刚说的真诚啊，或者很多种方法，想要学怎么样把一个女生完全搞定，就去看这部片子，看小岳岳在里面怎么把姗姗搞定。 音乐之声记者一心北京报道。 感谢一心，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演出资讯。在本月的25号，安徒生童话音乐剧《海的女儿》黎明钟声将会在北京的青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精彩上演。全剧曲目是由中国和丹麦的实力作曲家联手原创，运用了多种唱法，配合不同的风格，使观众在享受缤纷视觉体验的同时，走入一个同样绚烂的内心世界。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次由小鹿编辑为也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继续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北京晴，十到零下四度；天津晴，九到零度；上海晴，十三到四度；重庆阴转小雨，十三到六度；哈尔滨晴，零下五度到零下十七度；长春晴，零下四度到零下十六度；沈阳晴，零到零下十五度；济南晴，十三到一度；南京晴转多云，十五到二度；杭州晴，十五到三度。PM 二点五的指数，北京一百一十四，天津二百七十二，上海五十四，重庆四十七。北京晴，十到零下四度 ，PM 二点五的指数是一百一十四。不要走开，更多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奇迹二零一七全新单曲《最美的中国》贺岁来袭，主旋律的风格添加时尚元素，为大家送上最美的新春祝福。 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选一个最舒适的角度，在键盘上跳跃，戴上和耳朵最 match 的耳机，进入另一个世界，用最自在的方式听最自在的音乐 Easy Music。 火红喧哗的深夜，在对街等待，你却用一座房间伸缩住了身体，爱这东西迷惑你，想选择题，疲惫的想休息，规则在打乱你心里的头绪，在抬头看着你，答案不在那里，越渴望美丽的幻想， 欢迎回来，自在音乐正在直播中，现在是10:08，我是魏野。听节目的时候，欢迎在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到我中文魏野加上英文 I， 找到我给我留言就是可以的。那在今天节目第二小时的开场呢，我们来听到的 Karen 莫文蔚的歌，最近他肯定没有开工，他在哪里呢？因为他自己的这个 Instagram 或者说其他的社交软件上面显示他正在这个威尼斯然后来秀恩爱。为什么去到这个地方呢？是因为他跟自己的老公在初恋的时候两人第一次邂逅，或者说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浪漫之旅呢，就是在威尼斯。刚才听到来自他的歌《选择题》。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歌手节目当中听到杜丽莎的歌呢，你仿佛能看到这几年香港的这个港乐女歌手，然后他们的发展轨迹或者他们演唱风格的逐渐的转变。比如说在杜丽莎之后，你好像能看到像这个梅艳芳啊，然后还有她的徒弟林忆莲他们的影子。再往后呢，蔚蓝、容祖儿、杨千嬅他们这一代。而说到新生代的港乐女歌手呢，好像他们的感觉又不太一样，比如说 Jim、 邓紫棋。 是那伤感的记忆。

真的快乐。你为我勇气沸腾，我陪你燃烧青春，荣耀时分，仅有一难得。祝我们万岁耶，祝我们万岁耶，相聚的万岁 Together forever。 祝我们万岁耶，祝我们万岁耶，相聚的万岁 Together forever。 荷尔蒙新生团 BBF 青春无敌，我们万岁。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音乐 Nonstop。 你好，这是元祖送来的礼物，春意盎然，一起尝尝自然的美味清香。元祖食品和您一起踏青享美食， 有节有礼有元祖。 都说吊顶就要法师龙，加盟创富也要法师龙。 恒洁智能双 Q 欢乐购聚会来袭，买卫浴选恒洁。 德屋金刚网纱窗，防盗又耐用，选安全纱窗就用德屋纱窗。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马上来听到这位歌手呢，我刚特意查了一下，除了唱歌之外，他在去年的这个八月份黄宗泽来主演的刑警兄弟当中竟然也有出演，他就是方浩文。不过你记得哎，是其中的哪个角色吗？马上来听到方浩文这首歌，叫做 Believe in Life。 冬天开始闹动了一次，放一炮海啸了过多冬雨，恋爱及时来抱拥一次，没法子但有热吻的暗示，心冷随便你拥有，全程又看穿动你的宇宙，登上月球外太空宇宙，浮浪在现世但我想出走，全场起哄分针秒速转动，随时失控身体放空， 歌手方浩文的这首歌 Believe in Life。 到目前为止呢，他总共发行过八张大碟，而有一点点意外的是，竟然其中大部分都是唱的国语歌。而在这个2006年的时候，他才发行了个人首张粤语大碟，叫做《欢迎光临》。而像很多的这个香港艺人一样，他们都会具备很全面的素质，不单单是歌手，还有包括刚才有介绍的，在其中很多的电影当中有出演，同时呢一定都会有主持人这个身份和角色。他在15岁的时候啊，就参加了这个 VJ 选拔大赛，然后成为了一名音乐 VJ。 突然想到另外一位香港艺人，就是王祖蓝，也是类似的轨迹。马上听到这首歌 Troublemaker。 Looks just like a coke bottle. I love the way you ride. Put that thing on full throttle. So get up on the saddle. I wanna see you move like they move in Jamaica. Pretend I am my dinner. She could be my salt shaker. You ain't trying to hide it, girl. You a troublemaker, and I'm a troublemaker. Throw my hands up if you believe in me now. I keep my hands up and do it all for you now. Sing out, oh, oh, oh, oh, oh, oh, yeah, oh, oh, oh, oh, oh, oh, oh, yea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yeah, oh, oh, oh, oh, oh, oh, oh, yeah. Hey, sexy little mama, it's really nice to meet ya. Can I be in your classroom and be your private teacher? If I bring out my camera, will you be in my feature? Cause we gon' do some things, hope your daddy ain't a preacher. I wanna see you move like they move in Jamaica. Pretend I am my dinner, she could be my salt shaker. You ain't trying to hide it, girl, you a troublemaker. And I'm a troublemaker. Throw my hands up if you明天是2月14号了，有好多的朋友留言说2月14号如果在这个甜蜜的日子只能一个人过怎么办呢？我想了一想，我当然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在你身上发生。 Music Radio 甜蜜音乐盒。 是的，马上就要送到你的就是我们特别为你准备的甜蜜音乐盒时间，用一首歌来慰藉你2月14号一个人过的心情吧。马上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个苏打绿和 Ella 的合唱，叫做你被写在我的歌里。你知道感情当中啊，表白最厉害的是什么吗？当然不要说太多的情啊爱啊，一定要甜而不腻才是刚刚好。所以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清风一个人来包办的歌词创作，不过在整个的歌词当中你都会听不到半个爱情的字样，却用了各种像情侣之间你们会做的温馨的场景啊，让人听到好像就像现在这个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哎呦，粉红色的泡泡，然后满满的幸福感就已经出现了。Music Radio 甜蜜音乐盒，2月14号来到这一天，无论你是有情侣或者是一个人过，都来听这首《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走过

这个开往早晨的午夜。 又是来满足大家福利的时间了，马上来听到这首歌呢，是在上周的周三，然后来自我们的微博友叫做刘梦瑶点播 David Aguilera 的这首歌 A Little To Not Over You， 送给你，一起来听听看咯。 You never crossed my mind at all. That's what I tell myself. What we had is coming gone. You're better off with someone else. It's for the best, I know it is. But I see you sometimes. I try to hideWhat I feel inside and I turn around You're with him now I just can't figure it out Tell me why It's so hard to forget Don't remind me I'm not over it Tell me why I can't seem to face the truth I'm just a little too My heart, shake it off, let it go. Didn't think it'd be this hard. Should be strong, moving on. But I see you sometimes. I try to hide what I feel inside, and I turn around. You're with him now. I just can't figure it out. Tell me why you're so hard to find.这么多年的时间以来呢，听到周董周杰伦的现场演唱的歌应该是版本无数了。印象最深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位粉丝在现场大喊周杰伦那个蜗牛，然后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励志很向上很不容易，而在多年之后呢，他又唱了另外一首歌让你觉得同样很不容易很心酸，然后成功的背后隐藏着很多的辛苦和汗水的歌，超人不会飞。 妈妈说更多事别太计较，只是使命感找到了我，我睡不着。如果说马兰要有点技巧，我会加点虚拟，你会觉得超屌。我的枪不会装弹药，所以放心不会有人到。我怕清风下不需要替身，因为自信是我绘画的颜料。我做很多事背后的意义，愿你们想想，拍个电视剧里用尽一生的梦想，手术里再考验能看看我的伟大理想，因为我的人 的社会的那表扬，被狗在拍的那边装的要大气的模样，怎样？我唱的歌词要有点文化，因为随时会被当教材。CNN 能不能对我好一点再放？时代杂志封面能不能重拍？随时随地注意欣赏，要控制意识，不然就跟毒下风人拉下的我不想。好莱坞的中国戏院，想有很多收音脚印，何时才能看见我的账？哦，如果超人会飞，那就让我在空中听你听谁，再次俯瞰这个世界。 看到的超人呢，他都不能流眼泪了。周杰伦告诉你，超人不会飞。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呢，同样也毫无疑问在娱乐圈当中的顶尖大哥大，如果把他称为是这个超人常青树，当然没有问题，他就是刘德华。而刘德华呢，同样在过年之前的时候因为拍戏然后从马上坠落，造成自己腿部受伤，引起了大家很强烈很大的关注，包括像谭咏麟他们都在这个受访的时候喊话说，都这么大年纪了，不要那么拼了。马上来听到的是刘德华，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 破远山，用过了每个岁月去往返观看这世间，命里变化在每秒间，成功可毁于一旦，沉亦看淡，浮亦看淡，尘俗间用爱解开盼的相处在这空间，遇上少少冲击就当是当下，求放下是难，能放下是惊叹，你会有满意的两餐。大家必须知道，现在开心最好，无需更好， 锁，今天心中有数。过错附上账单，犯错了你要记住，每次紧紧记，莫再贪。没有免费奉上午餐，无端竟得到称赞，提步放慢，前路放慢，无用争。用爱解开坦的伤，处在这空间，遇上小小冲击，就当是等。是难，能放下是惊叹，你会有满意的两餐。大家必须知道，而家开心最好，无需更好。昨天归于天数，明天不必退缩。今天。心中有数，度过夜晚又会清早，真相总有方法感觉到，捉紧心中好，与他天长和地老，脸上皱纹没法保，快乐价值是更高，看透放低很好。须知道，而家开心最好，无需更好。昨天归于天数，明天不必退缩。今天心中早有数，解开面对命途。 This is Jeff Chang, 张信哲.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Music Radio, the best music in China. 我是吴秀波，我是安居客。 买房大平台更安心，安心挑好房，我上安居客。房源多，房源好，平台大，无论新房二手房，安心挑好房，当然安居客。 引领音乐新指标， 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我是文超， 我是徐曼， 全球华语电台共同打造 权威音乐榜单， 直击世界流行乐坛前沿动态。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Hello， 我是 Kevin 文超，川贝派、琵琶派、蜂蜜派，你属于哪一派？不管你是哪一派，我只属于全金派。每天锁定京都电三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用最赞的音乐打通你的耳麦。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嗨，欢迎回来，自在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马上来听到的呢是 Penny 的歌。戴佩妮在去年的八月在小巨蛋呢召开了自己的演唱会，而在同一天的时间，她的第12张全创作专辑《贼》也正式发行了，其中收录这首歌叫做《非诚勿扰》。 你喜欢开玩笑，别人都以为你没烦恼，再生气也不叫嚣，我们都知道你脾气好，难过时候想借个肩膀靠，问你一定借得到，你需要的时候我却四处找，为什么却找不到。你可以再自私一点，读起来人品喧闹，慢慢把你吞噬掉。你可以再任性一点， 夜里总被不安绊倒，你最爱的我笑，别人都羡慕有你的好，再无聊也不无聊，你总有办法手舞足蹈，难过时候想借个肩膀靠，问你一定借得到，你需要的时候我却四处找，为什么却找不到，你可以再次 赞美，鞠躬尽瘁，我只能找死奉陪，奉陪，天生一对完美的错配，你的不对我也要敬佩，参拜你还我只能够说 我投降， 爱情命运抓狂， 投降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沈阳99.8，武汉90.7，香港、深圳101.2，广州87.4，南京98.9，上海107.7。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魏岩，来关注一组歌坛资讯。湖南卫视音乐节目《歌手》第四场日前结束了本轮竞演，上周提前进入危险区的狮子合唱团、林忆莲和杜丽莎发力翻盘，分列本场的第一、第二和第四位。不过杜丽莎因为难以挽回上一场垫底的成绩，两场成绩叠加位列最末出局。而在第三场火爆了一把的赵雷继《成都》之后，又在第四场唱响了原创歌曲《理想》，不过却遭遇到了《冰火两重天》，仅仅名列第七位。二手玫瑰乐队将于明天在北京的北展剧场举办2017千年等一会儿二手玫瑰2月14号北京演唱会。演唱会之上，他们不仅将会献唱采花、气量和仙儿等热门歌曲，还将会有新歌首唱。3月25号 Alin 黄丽玲将会在广州体育馆举行 Sona 声纳巡回这个回声限定场。而根据主办方透露，广州场现场除了有不止一位特别来宾之外，刚刚发行了新单曲的 Alin 还会为大家带来新的歌曲。当地时间本月22号2017年奥斯卡颁奖典礼将会在洛杉矶的柯达剧场举行，吉米·基梅尔将会主持本次的颁奖礼。那本届的奥斯卡金像奖的主办方近日也正式公布了颁奖典礼的音乐表演嘉宾，老牌唱作人 Sting 和 John Legend 将会登台表演。音乐剧《不能说的秘密》将于明天在上海开演，并将持续到本月的26号。这是继去年12月在北京全球首演之后，这部剧巡演的第二个城市。音乐剧完美糅合了周董20多首经典歌曲，情节展现之上，除了原汁原味的重现影片当中钢琴穿越、斗琴等重要环节之外，还加入到了舞会、橄榄球比赛等全新的情节，并穿插幽默喜剧元素，故事气氛更加的欢乐和轻松。本月的22号和23号，伦敦交响乐团将再次由著名的指挥家丹尼尔·哈丁来执棒登陆北京国家大剧院。丹麦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尼古拉·齐奈德、德国女高音歌唱家克里斯蒂安·卡格也将会前来助阵。他们将与伦敦交响乐团共同演出西贝柳斯《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和拉赫玛尼诺夫的《E 小调第二交响曲》等。同时，立陶宛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也将在本月的21号和到23号的时间首次亮相北京国家大剧院，为观众们带来熟悉的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次由小鹿编辑为也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继续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答应一颗星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北京晴，10到0下4度，天津晴，9到0度，上海晴，13到4度，重庆阴转小雨，13到6度，哈尔滨晴，0下5度到0下17度，长春晴，0下4度到0下16度，沈阳晴，0到0下15度，济南晴，13到1度，南京晴转多云，15到2度，杭州晴，15到3度，福州晴，16到6度。 PM2.5 的指数，北京114，天津272，上海54，重庆47。北京晴，10到0下4度， PM2.5 的指数是114。不要走开，更多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是 Music Radio 自在音乐，我是魏野，现在是11:12，你在做什么呢？欢迎在一边听歌的时候在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中文魏野加上英文 I， 可以找到我，然后给我留言，告诉我你想要听到的歌曲，你喜欢听的歌曲，或者是冷门一点的歌曲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节目是在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00到12:00的播出时间。那既然今天啊讲了这么多，在这个小时有特意挑到正在参加比赛的竞演歌手的歌来给到大家听。那刚才开场听到狮子合唱团最后的请求，也是他们的这个首张专辑当中的第一波主打。在上一周他们的表现不佳之后呢，在上上周确切的说进入到危险区的狮子合唱团，上一周他们发力拿到了全程的第一名。 还是已经注定悔恨，有些爱情一辈子不可能到永恒，有些回忆再也没有改写的可能，我该怎么能抹去心中的刻痕？想着未来是否能遇见更好的人，想着昨天心里面还住着一个人，就像是走不回去的旅程。

你照自己照没气，我要是爱上了你，你就死在我手里。 他总是唱歌的时候非常的严肃，但是呢在这个一唱完歌，或者说当时舞台表现的那个状态，会觉得很俏皮。在这次的这个比赛当中，吸粉无数的杜丽莎老师，刚才她的版本的 Carmen， 她的歌声有一种很奇妙的特点，就是当你闭上眼睛听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这是一个28岁或者是29岁的声音。而同样另一位闭着眼睛听的时候，你也听不出年纪的呢。而现在让你来听到这一位 John Legend， 马上要出现在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上面的他，带来这首 Start on Fire。 I don't know if it's the beat or something's taking over me, and I just know I feel so good tonight. I don't know what your name is, but I like it.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some things I want to try.So good tonight. 分享一条我刚才看到好有趣的新闻给你，不知道为什么在看到这条新闻这个数字的时候，特别想听接下来这首歌，因为根据这个科学统计研究出来的数据，因为男女比例然后出生比，在未来的30年的时间左右呢，据说全世界会出现3000万的男性啊，然后会找不到女朋友，会变成这个一个人过情人节，一个人过2月14号的状况。马上来听到这首歌艾怡良的空头支票，莫名其妙的把两个状况联系在了一起。 三等车厢A32，走到的位置我空着，裹着一件破旧朋克洋装，一张最美一句好话，敢不敢就这样跟我来，长着青春还剩一半，来最好的时代，给我最坏的时代，看着世界在变换，是意外但不意外， 世界变坏，人们却在变坏。肩膀上一枚新马符号，却没对痛苦还有点知觉。装着过重的浪漫情怀，重的让青春眼眶的转。世界变幻，人们却在变坏。来最好的时代，给我最坏的时代，当着我的面给这个世界一个震撼，让我带你安然无恙的逃开。 全家就是你家。 没有一点点防备，一不小心呢，你就会发现之前你听到的是更多的吴若曦的声音，而当再次看到她的时候，2017年她给了你一个大大的惊喜，就是她挺着大肚子，准妈妈的形象。马上来听到的是吴若曦的这首叫做《可以背负更多》。 是天写地每个考验，你我渺小仿似碎片，没约定时辰地点，一转眼十数年，是我害怕认不出你的脸。绝望是彼此手里线 这段，放弃才能面对目前。让我在穷途繁衍，察看天昏地变，直至幸运微笑成语言。谁从来注定背负太多，谁回来又能拾回什么？静夜似一阙歌，撩动泪眼像河。道别跟你像无眠夜星，暗黑中厮守过，坚持难尽，梦里亦有一个人清楚。谁同行注定错误太多，谁回头又能动摇什么？寂寞似一个锁，是一旦已无多。若命定这是最后因果，你会否都痛心我？明谢你留赠我的美丽折磨。绝望是彼此手内线，扯断放弃才能面对目前。又仰望斜阳漫天，你我怎可幸免？在最热炽便写下句点。谁从来注定背负太多，谁回来又能拾回什么？静夜似一阙歌，撩动泪眼像河。道别跟你像无眠夜星，暗黑中厮守过，言辞难尽，梦里亦有一个人清楚。谁同行注定错误太多，谁回头又能动摇什么？寂寞似一个锁，是一旦已无多。若命定这是最后因果，你会否都痛心我？明谢你留赠我的美丽折磨。谁从来注定背负太多，谁回来又能拾回什么？静夜似一阙歌，撩动泪眼像河。会跟你像无眠夜星，暗黑中厮守过，言辞难尽，仍未后悔一切没结果。谁同行注定错误太多，谁回头又能动摇什么？寂寞似一个锁，囚着热爱似火。留赠我最光烈寂寞。 吴若曦的这首歌可以背负更多，她现在136斤，但是呢，对于她来说应该是幸福的这个重量，因为已经成为准妈妈了嘛。然后收获更多的就是大家对于她的祝福，所以可不可以背负更多呢？当然是可以的。看一部剧你会爱上一个人，比如说在《使徒行者》的时候，好多人就爱上了越难越爱的吴若曦，但是在2015年的万千星辉颁奖典礼当中呢，她同样拿到了最受欢迎剧集歌曲奖，而这个奖是哪一首歌呢？是武则天的片尾曲《眼泪的秘密》。刚才听到吴若曦的歌之后，这首歌来自黄小琥小琥姐的《伴》。 如果命运可以定做，如果有另一次选择，想我还是会把手让你紧握，快乐地陪你去坎坷。就算你有天变落魄， 着你看日落，你的心躺在泪光中，嘴巴上彼此嫌麻烦，眼神中关怀那么满，没说爱却早已认定一辈子的伴，在人前从来不浪漫，在心中却总为对方打算，最懂的人最暖的伴。 今天要送出第三首来自这个票选然后幸运的听众选出的歌曲，马上来听到的是苏醒的这首歌，叫做爱人。而点播这一位的呢，他的微博名字就公布 ID 号最后几位好了，叫做这个 123NZVJ。 他要点到这一首苏醒的歌爱人，他说呢这首歌是要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的，有的时候这个感情的力量真的会大过一切，无论是你在平时遇到怎么样的这个开心或者说不开心，烦恼忧愁暂时的迷茫，这一切都可以被亲情也好或者说爱情也好去感化掉淹没掉。马上来听到苏醒这首歌爱人。 你在这世界的某一角降生，曾独自幻想天空的城，你把钥匙握住迟迟的等，直到投身这一段旅程。你如星月穿过百合之门，转眼便刺入生活下一根柔弱的针，在时光里努力开垦，慢慢长出我们的甜蜜小镇。宇宙中很小很小的相爱的人，会变成很老很老的相爱的人，望着脚下托起落影缤纷，忘了什么叫做跟缘分。宇宙中很小很小的相爱的人，会变成很老很老的相爱的人，望着脚下托起落英缤纷，忘了什么叫做跟缘分。这世界的某一角成熟，曾暗自监视

Я хочу узнать сама, ничего нет слаще предвкушения. Песню ниоткуда, как в бреду, но я пойду на голос чуда и войду в эту крепость без стен, где свобода и плен, там, где радость и боль, лед и пламень, словно в пропасть прыжок, первый страх и восторг. Восторг. Пусть люди умные твердят, что в любовь подмешан яд, птица в небе может стать мишенью, но где же правда, где обман? Я хочу узнать сама, ничего нет слаще предвкушения. 一部电梯里的男女人生悲欢， 在那半电梯人群中见过你，我的心高高低低。 郁可唯全新专辑《零零零零》，主打《电梯》，唱出你的现在、过去与未来。滚石唱片。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第十名，九月奇迹，两根筷子。 我们是幸福的两根筷子。 第九名，蒋敦豪，天亮就飞吧。第八名，多亮多亮， 心中有多亮，未来就多强。 第七名，刘惜君，故意不爱你。 故意的 第六名，尚雯婕，《路 Be Free》。第五名，魏晨，《不变》。第四名 ，99 九九乐团，《追梦的路》。第三名，赵雷，《成都》。第二名，冯建宇，《狂想》，Rhapsody。第一名，鹿晗，《微白城市》。 参与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票选活动，搜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PP 下载并注册，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参与投票。每周 Music Radio 会抽出五位幸运听众，送给你最精美的礼品。每晚七点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现在是11:54以上的三个小时呢，就是我们今天自在音乐的全部内容了。在今天这个礼拜一，然后很多的同学要返校上课的时候，希望你能够开心。然后现在是午餐时间，也希望你午餐好胃口。明天早上9点自在音乐再见，拜拜。 娇艳热烈像团火，从天边望不到，眼前多辽阔，喜马拉雅爱在云端里穿梭。 欢迎你到我家，这里叫中国，一路上风光美，一路唱着歌，回头有个远方，心中的欢和，茶香飘到碗里，温暖着心窝。 最美的中国，最美的歌，相亲和相爱永远都要快乐。 留一缕阳光，点缀你的笑容，只要有爱，每天都会日不落。 最美的中国，唱最美的歌，再大的风雨也不离不舍。 听一杯月光，沏不一个传说， 世世代代传说今天的生活。 牡丹花开世界，这里叫中国，56朵娇艳热烈像团火，从天边望不到，眼前多辽阔，喜马拉雅爱在云端里穿梭。 欢迎你到我家，这里叫中国，一路上风光美，一路唱着歌，回头有个远方，心中的黄河，茶香飘到碗里，温暖着心窝。 最美的中国，唱最美的歌，相亲相爱永远都要快乐。 留